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朝鲜图书捐赠仪式3月27号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阿穆尔州委员会举行。仪式场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我国军民在创造万里马速度的斗争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图书。参加捐赠仪式的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阿穆尔州委员会第一书记、布拉格维申斯克、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主席等各界人士和我国驻哈巴罗夫斯克领事。仪式上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阿穆尔州委员会第一书记转交了图书。